2019年，我哋 Maradio 台长梁锦祥嘅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喺今年推出一本全新嘅《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滥炒之城》。而家已经有现货发售，大家可以上普罗嘅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遇，欲购从速。 影機成好新同大家見面，大家知道啦，就啱你睇，如果啱睇完神秘之夜嘅話咧，咁呢個咧呢一個環節咧就係 live 嚟嘅。一般嚟講咧，影機成好新咧，我哋就會找稍微錄咗早錄少少嘅。咁但係基於今日咧就係、是、又有另外一位經典導演走咗啦。咁咧就係阿倫帕加 嚇 ，Alan Parker， 就喺我哋錄呢個影機成好新之後咧，過身嘅15個鐘頭之前啦。咁基於咧就因為即係做呢個節目咧，近排已經冇戲睇噶啦。咁有一位走咗，我就覺得咧，即係臨場要求阿紀圖咧，加插一節，就回顧下呢位導演啦。咁佢今年咧就76歲啫，咁係 Sir Alan Parker 啊。咁我相信佢英國人嚟噶啦， 因為咧就咁啊，肯定係肯定英國人 係 Alan Parker 嚇。咁佢相當之多嘅電影咧，喺我哋喺70年代、80年代咧都記憶猶新喎。 係嚇，咁尤其是我哋做僆仔嗰時候咧 ，Alan Parker 佢未做導演嘅之前咧，咁佢以一個叫編劇嘅身份咧，咁我哋都好中意佢嘅戲噶啦。 係， 咁啊台長。你知唔知道？你記唔記得以前有一部戲係好受歡迎嘅 ，B G 唱主題曲嘅，嗰、那個叫 Melody。 哇，大佬，你真係講翻，真係透露咗我哋嘅年齡啊！ 唔係，咁佢翻做過好多次嘅。 唔係啊，嗱，即係 Melody Fair 啦，兩次無差啦。 Melody 係 嚇，咁咧就佢經典嘅情況點樣咧？當年啦，而家已經冇人理啦嚇。咁、咧就嗰陣時候咧喺樂宮咧因為佢係做3-4輪嘅電影咧，咩叫3-4輪電影咧？就係嗰套戲咧放咗好耐，好咧 N 多次咧，落工就攞嚟放噶啦。咁因為戲院好 Q 大嘅，咁入邊有咩咧？就即係嗰個戲院嘅附加娛樂係咩咧？有曱甴有老鼠啦嚇，即係而家係橫行嘅。OK， 咁但係飛十分之平，所以當其時咧，尤其是我哋因為個讀個中學咧就相當之近啦，所以我哋好多時會即係放咗去睇嘅。咁當然睇咩戲咧？就係、是、好奇怪地咧，就係呢個兩小無差咧，竟然咧就不斷喺呢個落工度放，有啲人睇咗10多次。 我都有睇咗好幾次嘅，十幾次就冇咁多，冇咁多錢啊嘛，咁啊呢部咧就係 Alan Parker 咧啲嘅成名嘅編劇作， 編劇 係佢做編劇嘅，咁樣就而且喺當時咧即係已經因為呢個戲嘅嗰個成功，因為男主角麥里斯德咧就做完呢部戲之後咧就好紅嘅，咁啊。咁咧就，所以呢部戲咧就令到我哋認識咧，即係原來一個電影啊，編劇係好緊要。但 Alan Parker 咧呢部戲咧就睇出嚟。咁啊，因為講嗰啲叫做係初戀故仔咧嚟講咧，到今時今日，我諗咧即係好多電影，你會發覺好多電影咧都仲有呢部戲嘅嗰個影子，就喺度嘅。因為佢當時咧 Alan Parker 佢拍嘅嗰、那個，唔係佢寫呢個故仔嗰時候咧。或多或少你會看到咧，佢嗰種做導演的嗰個脈絡都已經出咗嚟㗎啦。咁啊，一個很值得懷念的一部電影嚟嘅， 嗱，你講呢樣嘢咧，我相信後來我哋都理解到佢有一啲路數啦。佢幾善用於音樂同主題曲， 關鍵啦。 係啊， 所以我哋有時去睇 Alan Parker 嘅戲咧，點解會咁難忘咧？因為佢有好幾部嘅電影，音樂電影，咁樣一講出嚟嗰時候，我諗大家都會即刻好記得噶啦。即係譬如佢改編揾阿麥當娜去做女主角嘅，貝隆夫人啦，咁嗰部係相當之勁啦。咁另外一部咧真人同卡通 一齊 合拍嘅。嗰我哋成日都講幾次啦，都係啊。Pink Floyd The Wall， 迷牆個迷牆就好多人係因為呢套戲而認識 Pink Floyd 噶嘛。 係因為有部電影出嚟咧，那個吸引力就係大好多，就係咁啊。咁啊，唔止噶，都佢仲有好多部我要高飛係佢啦。Fame 嗰個即係到今時今日都有拍嗰、那個 Fame。其實我要高飛係原本係舞台劇嚟噶。 依、這個就應該唔係。貝倫夫人就是的咁樣佢咪因為我要高飛成個個古仔咧，其實就都好 Alan Parker 嘅嗰種世界嘅，即係對於年青人當時嘅新世代，佢用一句就想講俾一啲叫成年人去知，你唔好用你嘅嗰個想嘢嘅方式嚟睇年青人，年青人咧係創造一種新世界嘅一啲即係嗰個階段嚟嘅，咁啊嗰個係。咁啊，所以由兩小無猜都已經有呢種味道出嚟嚇。細路仔有細路仔佢哋自己嘅世界，我哋係要保護佢嗰個世界去多。咁啊，所以 Alan Parker 嘅嗰啲戲咧，佢裡面咧即係除咗佢嘅劇力係好澎湃啊，有好多戲咧即係好勁之外咧，佢有呢一個咧，即係有呢個主題喺度嚟嘅。 嗱咁佢真係佳作咧不可勝數啦，啊！即係而家部我哋差唔多睇過曬嘅。嗱，其中一個咧就我唔知阿幾圖嘅印象點啦。如果係我哋嗰個年代咧，到而家都仲記得嘅。午夜快車。 梗係記得啦，幾驚啊！一睇完之後摸住個屁股。 唔係， 驚俾人哋搞。 唔敢去土耳其。咁樣，而且係真係係搞到土耳其好多人係唔敢去當其時。 反曬面㗎，嗰部戲係。因為佢本身個戲咧就係即係講有啲僆仔就去咗依啲地方嗰度咧，佢自己就係 我講古仔先啦。嗱，我講完咧點樣先啦？咁咧就Oliver Stone， 佢咧就讀耶魯大學噶嘛，咁啊打越戰，佢就無厘頭咧就唔讀書就走咗去參軍，咁參完軍嗰時候咧就翻嚟咧就散曬嘅。咁啊乜 Q 嘢都即係真係廢青嚟嘅。咁但係佢諗多樣嘢就係咧。即係佢好中意電影，咁於是乎咧，佢就學寫一個劇本。係，咁呢個劇本係講咩咧？我諗有佢自己少少嘅一啲嘅經歷入邊嘅，就係講有個美國仔，就唔識死，就帶毒品去土耳其，結果被人搜到，跟住咧就坐監， 拉咗坐監。 咁啊，坐監個過程咧，就係令到佢差唔多係即係癲咁滯嘅。係，咁。是諗到條橋出嚟就是走佬，咁結果佢成功走到，就即係翻去見翻佢嘅 屋企人 咁樣，咁個故仔係咁嘅啫。咁但係呢套戲最緊要一樣嘢就係有呢個 George Moroder 嗰個配樂嘛。咁大家都記得那個場景就係佢午夜快車，佢坐即走嗰時，噔噔噔噔噔噔噔，係咁嗰個感覺咧就即係。是好 係好澎湃嘅， 好澎湃嘅嚇， 好激烈嘅，即係一種逃亡嘅嗰種心情咧。嚇，其實嗰部戲咧，即係好拍到咧，你一講就歷歷在目嘅，因為當時嘅男主角都係好後生，同埋咧，即係都嗰時都唔係好出名嘅，但係之後就出名啦。呢部戲 唔係呢部亦都搞咗阿 Oliver Stone 可以即係真係企穩喺。你會站穩陣腳 拍佢自己的電影啦， 拍電影自己啊！咁佢收尾講 Oliver Stone 就呢個劇本咧，搞到咧土耳其嗰個旅遊業咧係撲街嘅， 反曬面嘅， 係反曬面嘅。 呢個同我哋一單講個 Argo 咧，都有啲關聯嘅嚇，就係用電影 去懟冧你， 佢根本冇懟冧，搞佢搞到佢亂七八糟咁樣樣嚟嘅， 係啊。 咁呢個係 Alan Parker 嗰時候咧，我諗即係。如果當年咧，你去睇 Alan Parker 嘅嗰啲戲咧，即係啱啱嗰個時刻去睇咧，你睇到佢嗰種即係嗰種叫做創作嘅動力咧，係非常之大嘅嚇，同埋嗰種有一種叫做好熱血嘅電影。 佢揀古仔都揀得好啦，譬如話呢啲古仔咁落到佢手度，即係出到嗰種即係嗰種驚慄片嘅感覺啊。咁佢個天才咧就係能夠將呢個 George Moroder 嗰個配樂擺落去， 嗰個好緊要嘅。 即係你話冇咗呢個配樂咧，嗰個劇力去唔到嗰個呢個水平嘅。 而且當時呢你要看到呢、那個、譬如 你說這一部呢在那時刻即是1978年、 嗯 啊、當時那時候呢即開始建立一種叫戲劇的即利用聲效或者音樂呢就製造一個叫戲劇才可以做電影做到出來的那個、意境 還有電子音樂、 那個、空間 還有電子音樂當其時未去即未是成為一個主流即還是一個啊！即係大家就覺得係一個初創嘅階段，好多刺激，好多實驗啊！ 啊，咁跟住之後咪就係有蝶變出嚟咯。 蝶變啊，蝶變先定佢先 嘅？應該佢先。啊，蝶變啊，遲都相近啊，一兩年左右啦。咁啊，佢蝶變就我哋叫首次用電子音樂嚟去做嘅一部古裝武俠片嘅一個經典嚟嘅。咁我諗佢個概念咧，都係揾嗰種叫新鮮感出嚟嘅。咁啊 ，Alan Parker 喺嗰時從佢71年嘅嗰個《兩小無猜》，佢編劇嗰陣時候咧，都已經對音樂嘅嗰種描述啊、捕捉啊，同埋嗰個運用咧，就好強調。咁啊，但係有一部戲咧，佢唔係咁多人會提，但我好中意嘅。咁我諗，我唔知道你有冇睇過嗰個叫《追夢者》啊？ 我就正想講，因為點解《追夢者》我會咁深印象咧？就係、是、一口睇完套戲之後，冇幾耐我去咗。去咗愛爾蘭 去咗愛爾蘭， 即係淨係喺都柏林嗰度。 Commitments 嚇、 佢直頭去嗰啲地方嗰度，咁啊更加感受強啦。因為嗰部咧，我覺得係Alan Parker， 你會充分咧睇到佢，譬如好似《兩小無猜》點樣咁吸引咧，就係佢玩嗰啲叫區域嘅文化，就玩得好入好盡。但係佢將嗰啲區域文化咧，就發揚光大咧，變咗即係國際。各個人都可以 share 到佢嗰種文化嚟嘅。咁呢個追夢者就有最吸引，就係佢都係講有一班年青人佢想自己搞樂隊。咁但係咧就即係搞樂隊咧，年青人搞樂隊，好似拍電影啊或者搞咩組織都一樣嘅，就好容易咧，即係喺埋一齊嗰時候咧，就各有各意見，唔係咁容易咧，就真係咧即係個個咧都可以即係做到完成到佢嘅美夢，咁啊呢部戲嘅嗰個古仔咧，即係佢最得意咧就係嗰個主角咧，就係、是、做嗰個叫樂隊嘅裏面咧搞手嚟嘅經理人嗰個方式， 經理人 咁、而佢就亦都咧即係諗住咧即係去想揾一啲叫做係大音，即係嗰啲音樂人、 音樂天才 啊，大家都係同鄉嚟嘅，喂，幫下我哋後生仔啊咁樣嘅。咁啊， 但係呢個 angle 係比較少揾 嘅 嘛， 係啊 係 啊，一般 嚟講喺之前咧。你覺得如果你作為一個編劇或者作為一個導演，你覺得 必圖事啦， 個趣味性最強，因為喺個歌手上面噶嘛， 係 咪？同埋你表現嗰個最好寫噶嘛，但係佢反而佢就唔係攞呢個角度，佢講個經理人個角度去寫呢件事。 咁啊，台長，咁你都係對於個電影係好有印象，好深刻。 有，我梗係好印象咯。 係啊，我 入邊幾個場景。即係唯一即係去過愛爾蘭嘅救病嘅地方點樣咧？就入邊啲 location 唔係咁樣嘅，即係你由呢個位去呢個位就唔係咁樣嘅， 唔係咁近嘅， 唔係咁樣嘅。咁但係好多戲 頭先講嘅嗰個可以金平好快喐嘅地方， 好大好多戲都係咁樣噶啦，係嘛？即係譬如你拍下呢個蘭桂坊，你跟住去咗觀塘啊嘛。我唔記得邊套戲咁樣啦，套戲有套戲 咁嘅啦，一撞車就唔知點解去咗第二個地方咁。 係啊。 呢個 commitment 我最深刻嘅，即係頭先個故仔咧，都係講咗嗰種佢嘅處理嘅獨特性之餘嗰陣時候咧，佢個結尾我覺得好温馨嘅。個結尾咧就係佢成件事完咗，因為佢想約咗嗰個音樂家咧，就諗住佢嚟。啊！點知佢心尾都冇嚟到，咁佢都自己知道咧，即係啲後生仔自己知道，梗係人哋咁有名啊，點解會嚟啊？當大家散曬嗰時候咧， 佢先嚟，佢係咁樣，佢遲到，佢遲到，咁啲人就以為佢放飛機，咁放飛機好合理啦，因為你咁出名，我哋咁無名小卒，咁但係點知嗰個人真係嚟，只不過佢嚟遲咗， 係啊，佢揾唔到地方咁樣，啊嗰個係好感動嘅，嗰個係， 哇！我哋好嘢喎，幾十年嘅戲技巧，我哋而家到而家都記得。 事實上是這樣的，這個很多時候因為這個 Alan Parker 他的功勞都是 很大的，因為70年代的冒起的那些電影導演那些作者，他對那個視覺的那個效果他很敏鋭，他很想給大家看，當你看一部電影你不是就這樣看一個戲劇， 他想大家看到藉著一種叫視覺的語言呢，是令到大家呢、就是、大開眼界。縱使呢、就是、你要看到 commitment， 他都講緊那個是一個叫做那些叫做是窮，即是那個落魄小鎮啊，沒什麼成就的地方，但他拍到他裡面的那種細緻的東西，令你深深的難忘。咁啊，當時佢用嘅嗰種電影嘅技巧咧，就令到我哋咧就係都會認識到咧，電影係同一般嘅媒體唔同嘅原因，甚至係同電視唔同咧，就係、是、你大銀幕裡面咧有一種方法，係你只係會喺大銀幕裡面咧係做出嚟嘅感受，而且嗰個效果最好嘅咧，就好似台長話齋，隔咗咁多年之後咧，你都做好深深咁記住嘅，何解咧？就因為佢厲害啊嘛，佢啲視覺，咁啊 commitment 咧，佢都你會睇到啊 Alan Parker 佢都係有呢種咁嘅能力喺度嘅。咁啊，另外一部 哇，好多啦，我哋喺度停一停先，跟住第二次翻嚟啊。